及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新春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听87.6资讯。2018年一开年，各大卫视的综艺竞争就开始了。歌手、最强大脑等开启了全新一季，而新的综艺节目《声临其境》等也陆续和观众见面。来听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今年的新综艺当中，湖南卫视的《声临其境》虽然是低调开播，但首播就拿下了双网收视第一的佳绩，而且话题度、关注度持续不减，备受观众好评。这是全国第一档原创声音魅力竞演秀，看的是台词功力。观众先听到演员们的声音，他们现场配音的作品，再看到本人。那这种只听其声不见其人的形式，也是让观众去关注声音层面的演技，让配音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在第一期的节目中，赵立新、周一围、潘粤明、张歆艺的表演可以说是圈粉无数。《魂断蓝桥》《甄嬛传》等片段的配音都让观众印象深刻。 我就这样等啊，等啊，等到天都亮了，他还是没来我这儿。 除了你，别的人我都不要。 你怎么这样肯定？ 亲爱的，别支支吾吾了，别再问了，别再犹豫了，就这样定了，知道吗？ 本周六晚的第二期声音大秀呢，即将上演。唐国强、张铁林、陈建斌和宁静四位声咖会带来王的声音。在最新的节目预告中，您能听出来这都是谁的声音吗？ 你那狐狸见了老孙不敢扬威了。 金克森， 银角大王啊！ 我们中国演员早就集体不活该了，就上一部我就是因为缺钙。 是这意思吧？ 感谢唐思萌带回的报道。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演出信息。中国爱乐乐团2017-2018音乐季交响音乐会将于本月20号到27号在中山音乐堂上演。从本月20号起，由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李尔王》将登台亮相。国家大剧院版本的《李尔王》由北京人艺导演李六乙操刀指导，著名演员濮存昕主演。菲利普·昂特蒙是法国当今炙手可热的古典音乐大师，他将于本月的21号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带来一场钢琴独奏音乐会。这场演出也将为2018年国家大剧院国际钢琴系列拉开帷幕。2月2号到6号，国家大剧院全新制作推出的法国作曲家马斯奈的经典歌剧《泰伊斯》即将迎来首轮演出。届时，歌剧之王普拉西多·多明戈将继纳布科、西蒙·波卡涅拉、麦克白之后，四度加盟国家大剧院制作，饰演剧中的男一号阿塔纳埃尔。多媒体魔幻现实舞台剧《发小天台之巴比哪吒城》将于2月18号到22号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进行首轮演出。剧中的发小天台并非一个虚构的概念，它是雍和宫旁边一个真实的存在。出品人张世谦就是现实中发小天台的主人。在繁华都市中，天台是孩子们的一方心灵净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南部地区还将有中度霾，加上天气寒冷，假日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做好健康防护。明天扩散条件将转好，霾散天晴。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部地区有中度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降雨湿度5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最小降雨湿度2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来关注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紫外线气象指数比较弱。明天的最高气温是6摄氏度，适宜穿羽绒类服装。明天白天是晴天，并且风力较小，适宜擦洗车辆。 从今天零点开始到下周一24点，全市启动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建议大家减少户外活动，做好健康防护。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绎群英会，演绎群英会。 演绎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到我们的演艺江湖，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我们的演艺江湖由曲韵悠然2018戏曲名家名段演唱会特约播出，1月14号晚上的7点半，请大家关注在天津大剧院上演的曲韵悠然2018戏曲名家名段演唱会。戏曲艺术家叶绍兰、古文乐、杨乃鹏、孟广禄、王蓉蓉、王冠丽、王红玲、王英慧、惠敏丽以及北京京剧院将会倾情携手上演罗成教官、花为媒、洪阳洞、锁五龙、状元梅、杜十娘、幽灵宋、清风亭、蝴蝶杯等经典选段。购票电话请您关注022-8388 2000 022-8388 2000、关注天津大剧院的微信进行购票也可以哦。当然今天晚上如果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也是有奖品的啊，本节目奖品由天津大剧院提供的1月14号的戏曲名家名段演唱会门票4张，超强演出阵容，去天津大剧院开启中华戏曲文化精粹之旅。1月14号天津大剧院等待您的加入。那如何才能拿到我们的奖品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是艺术的艺，会是开会的会，后面跟着3个数字啊，876，在后台留言说是标注天津看戏，加上您的这个观剧心愿和姓名电话，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了。 上课我不迟到，困了我就睡觉。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资讯。风箱啊是相声团体全年最重要的演出之一。1月28号晚上，曹云金、刘云天将会带领听云轩全体相声演员登台演出，为过去的一年画上圆满的句号。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曹云金透露今年春节自己一定会在春晚的舞台上和大家拜个年，但是具体会登上哪家卫视的春节晚会还暂时保密。同时呢，曹云金现场介绍了风箱专场演出的情况，并且针对自己未来的发展侧重方向也进行了解答。来，我们一起听一听现场发挥的录音报道。 其实每年的风箱都是演出的重中之重，然后今年呢，我们听云轩好多这个年轻的演员一年了在小剧场打磨的经典作品会和观众们见面。年底的这个风箱也是我今年非常少有的几场演出当中的一场，我是希望能给更多喜欢相声的年轻演员创造一个平台，我希望能通过我个人的影响力带动更多的观众进来认识这些年轻的相声演员。我肯定现在是演戏会多一些，但是相声是我多年来从小就喜爱的，而且我从相声身上是受益匪浅，我会为这个行业一直坚持努力去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呢我个人的侧重方向还是演戏多一些。 好，再来关注一下由方刚亮执导、张静初领衔主演的电影《我的影子在奔跑》，历经5年浮沉，将于1月16号正式上映。今天下午该片举行全球首映礼。电影《我的影子在奔跑》讲述了单身妈妈田桂芳独自抚养身患轻微自闭症的儿子修直的故事。导演方刚亮介绍，他想通过这部电影表达一对普通母子怎样建立沟通和交流。片中张静初全程素颜出镜，演绎了一段跨越17年的 抹爱深情，他也凭借这部影片入围第2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的等多项奖的提名。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精彩内容。舞台剧《春节联欢晚饭》是特意为春节贺岁档创作的一部合家欢式的轻松喜剧。2018年春节期间，该剧继续在西区剧场上演，而此次演出是由几位经验丰富的戏剧人专门为给老年人创作文艺作品提供文化服务而成立的朝阳剧社出演的。今晚演艺群会邀您一起来吃春节联欢晚饭。好的，各位朋友啊，一听到我们的这个音乐，大家有没有一种要过年的感觉了？尤其我们今天的电乐一起来啊，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部演出呢啊，是名字就叫春节联欢晚饭。那抓紧时间先请出我们今天晚上饭桌上的各位客人啊。首先欢迎一下戏剧制作人关皓月。关先生您好。 是西桥堂的关皓月。 哎，欢迎您，欢迎您啊，我关导啊。那接下来再来欢迎一下我们的这个今天晚上另外一位嘉宾，他的身份很特别啊，一会儿让他自己介绍，我们现在先介绍他，叫演员邢文通啊，欢迎您邢老师啊。 好，大家好。 哎 啊，我是一家外企负责行政和法务工作的人 啊。 听到这个关导这儿有 啊， 听到关导这儿有这个一个这么爱心的节目， 好， 就是关爱老年人的。 嗯， 我想呢，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这个利用业余时间呢，积极的参与。 嗯， 哎，这是一个大好事儿啊。 哦， 啊，正好呢，也实践了这个关于加强老龄工作决定的，哎，这么一个内容。 好，那个我们刚才听到了啊，熊老师先自报了一下家门，他是一个公司做法务财务主管的，怎么就成演员了呢？一会儿我们再这个详细给大家这个聊一聊啊。那接下来再来欢迎一下我们另外一位演员易超，欢迎您。 大家好。 哎，欢迎易老师。哎，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好，大家好，我是易超。 欢迎 啊， 你好。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欢迎一下林建军林老师，欢迎您。 谢谢。 嗯，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林建军，谢谢。 欢迎欢迎啊。那这样先让关老师给我们说一说啊，这个咱们这春节联欢晚饭到底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这个我们的演员里连人财务主管都给人拉来了，你们这现在就这么缺钱吗？给说一说说一说。 首先呢，是这次的这春节联欢晚饭等于是来源于我今年经常去一些敬老院做义工，然后每个月给老爷爷老奶奶过过生日，然后后来这个敬老院院长说，哎，小关说你们这个每年弄那么多话剧，有没有我们老年人能演的？因为我说完全没问题啊，因为我这次给他们做义工过生日的时候啊，我发现真的他们都特别有才艺。然后呢，我就发现他们能弹钢琴、口琴、手风琴，各种都特别好了。然后后来我说没问题啊，我说我有一部贺岁的喜剧叫春节联欢晚饭，里边可以用大量的老人啊。我觉得我说咱们可以把这件事做起来啊。然后敬老院的院长说太好了，说老关你这个咱把这事做起来吧。后来我就赶快回家，我们几个开会。后来我说我们去申请一个民间的非盈利的机构，然后叫朝阳戏剧社。这个朝阳戏剧社就专门以后为老年人服务的啊，因为中国其实老龄化非常非常大，越来越严重。而且我这次通过给老人们一起生活，一起聊天，我发现其实他们真的挺孤独的。我就能看到我要七八十岁的时候就那种儿女也不是天天在边上了，然后呢孩子们四面玩着呢，然后其实他们特别需要交流，就没有人陪他们真正说说话呀，而且他们人生履历特别丰富，所以我的朝阳戏剧社除了给，因为我是做话剧的嘛，所以我就给他们做了这么一个朝阳戏剧社。然后呢在这里边除了给老人们以后排话剧，还要为他们写一些回忆录啊， 啊，然后而且这些老爷爷老奶奶全能写剧本。 哦， 嗯， 那人家这有过经历， 那可不，就是你，因为我老说，其实我说不要担心，说做一个编剧有多难。我说你写别人你不会，麻烦你写自己，你保证那一个人写出来就是一个长长的连续剧。 对对对对。 所以我跟几个老爷爷老奶奶一聊，他们特别开心。然后，我们慢慢就把这照章戏剧社给做起来，现在正在民政局报备中啊。 哦， 对。 这个还专门为这个剧成立了一个剧社， 对，是 啊， 非盈利的剧社啊。 那我们这今天来到这个直播间的这三位都是剧社当中的演员吗？ 啊，对对对，这个尤其他 都给介绍一下给我们 啊。 我先介绍第一个这邢老师吧。 哎，邢老师啊， 邢老师挺有意思 啊。 他呢虽然说不是专业演员， 嗯， 但是他非常酷爱演戏。然后呢，我在几次发现跟他对台词的时候，我觉得台词感还挺好的。他本身在一个外企公司，他们公司全是外国人，没有中国人啊。然后呢，而且做的东西跟舞台相关，还挺有意思。剩下呢，一超呢，是咱们街道办事处的一个社区服务员。然后呢，本身自己也业余时间去说相声，然后也演出。 那是这样，我让他们自己介绍一下， 对 吧？那个，咱们就先从邢老师开始。邢老师，您这离得近一点，让大家都能听见啊。这个，您刚才说了啊，您这也算是一个外企公司的财务主管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说喜欢戏剧这个活儿了啊？ 平时啊， 爱 看这个电视连续剧，还有一些谍战剧呀，就是历史题材的。但是听说这个关导演这儿，有这个关爱老年人的这个剧，他就是缺这么一个演李大爷的角色。说试试吧。这么一试呢，关导演，还挺看得上。那咱们就试试。 不是，您当时你怎么跟他连上的呀？您是看到什么招聘启事了吗？还是怎么着？ 这都朋友介绍。 就是看来您也是这个在玩票圈里，那也是应该算一号了。要不然的话，人朋友给介绍，不会给您把您给介绍过去是吧？是经常去参与一些这个演艺的团体的这个玩票还是怎么着？ 没有， 这是您第一次演出吗？ 就是因为他这个活动啊，是关爱老年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 所以您当时听了以后，您觉得我要来演一演？ 对， 还是您第一次演？这是？ 对， 火。那一会儿跟我们聊聊这个排练过程啊，紧张吗？您现在说您紧张吗？ 现在第一次，要说不紧张是假话。 现在还没有正式跟这个观众见过面吧？就是没有在舞台上，就是大幕还没拉开呢。 对，大幕没拉开。 现在就是全我所有的都是在排练状态。 对，我自己是个挑战 啊。你说说您最害怕的是什么？忘词儿。 最害怕的 啊， 可能应该是就是一紧张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忘词儿，但是还没有真正经历啊，现在还没有完全就是展开 啊，还没完全展开呢，但没问题，放心，这个到时候去排练啊，没问题。那个，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易超吧啊，这特别逗的是我那个拿到了易超老师一段介绍啊，然后他底下有这么一段话啊，他说这个。骨子里的内向与外在开朗的形象有着鲜明的对比。我热爱表演是基于儿时发掘的模仿能力开始的。喜欢音乐也是因为自己骨子里的一点点文艺细胞。我尝试过说相声、演舞台剧、写剧本、拍微电影，越接触文艺越觉得自己渺小单薄啊。我们就先从刚才这几点啊，我们先问问您怎么就儿时发掘的模仿能力了啊，跟大家说一说。 小时候吧，喜欢看电影电视剧啊。在学校里边愿意演个小品呀，长大之后拍个话剧什么的，愿意尝试自己，愿意给自己一些压力吧，去锻炼锻炼。 其实呢，您后来是有走没有走专业的这个？ 没有走专业，我只是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从事了几年这个群众演员的工作。后来就社区去干那个社区工作者了就负责社区文化建设，也是离不开文化这块。 那你这样啊，我们先考考你啊，你这喜欢模仿，你都模仿过什么呀？ 模仿啊，我记得我在家里边看那个电视， 那个有时候伟人说话或者那个明星唱歌，我都愿意学一学。 哦，如果我们现场啊，现来啊，这个真的没提前跟他商量过啊，现抓你，让你 啊。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学过那个毛主席在城楼上那个讲话的事儿。 哦，这个咱们就先不说话了。这好，我怕有人一打开收音机啊，这吓着。然后那个 唱歌 你唱歌吧，唱歌吧。 唱歌啊，我记得我那会儿第一个模仿的那个应该是《同桌的你》。他们都说我唱的不错。 哦， 啊， 来来来来，先给大家来一段，好不好？ 哎， 掌声鼓励，掌声鼓励啊！来来来，嗯。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 哈，忘了。嗨，我跟你说啊，反正听他唱完，我是已经想不起来原唱唱的是什么样的，对吧？啊，所以您这个也是，就是后来一直在做这个文艺， 基层文化， 基层文化工作。那怎么跟这个关老师接上头的啊？ 哎呦，我跟这个关导认识特别特别好玩，特别有戏剧性。就是我有一天那个在社区里边巡逻 啊， 那个我一看，哎，这贴一海报 啊， 说这个剧组招演员 哦， 我说我试试吧 啊， 哦，后来还在犹豫啊，后来我们那个同事给我打电话说，哎，这有一机会你试试呗， 啊， 试试呗，万一有适合你的角色呢。 嗯， 然后我就毛遂自荐给关导这边发了一个简历。 嗯 啊，没想到关导就约我见面了。 嗯， 哎，见面一聊，哎，我们这剧组里有一个傻福的形象挺适合你的，你要不要来试试？我说那我来试试吧。 啊， 然后就这么就认识关导，就进剧组了。 哇，您这还真是就是只看着海报打的电话 啊，对 对, 对, 对， 然后进去的。 这个当时就咱们什刹海社区，在整个周边30多个街区都帮我们贴海报了。 对对对对， 他就是这么来的。 哦，我以为他巡逻的时候去给您撕海报 呢。没有，我们每个社区都在发这个广告， 就发的广告，因为他这个事情也确实是做的一件非常 好 的一件 事情， 对 对对，得到那个社区和那个街道的支持。 哦，那来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问问这个林老师了啊，林老师说说您的这个经历和故事吧啊，您是从这个什么时候开始表演的啊？ 这个表演，因为我呢是这个，首先我是一个相声演员啊， 嗯， 这个我说相声有很多年了， 嗯， 所以呢，这个表演跟表演都是互通的，艺术相通嘛， 嗯， 所以我跟关导呢，我们认识很多年了， 嗯 啊，因为都在一剧场里，有时候的工作很多年，我们就认识了， 嗯， 所以那时候呢。就有这个想法，关导也有这意思，就是我们有什么机会可以合作一下。 嗯 啊，这次呢正好，然后呢，关导呢就是办这个关心这个关注老年人的这个春节联晚饭这个节目。 嗯， 我感到非常好 啊 啊，所以呢正好我就找关导了，我说是不是给我也安排个角色啊？ 嗯， 那当然了，没问题了， 啊， 是不是？哎，你合适看看什么角色的安排，我就在里边，人这样的我就。加入了这个剧组。 哦， 是这样， 好，是这样啊。啊， 对对， 那其实关导，您这次演员招募啊，您都是怎么个招募法呀？ 有好多渠道，就是第一，先我们先在敬老院找了好多，因为本来敬老院有好多老人， 嗯嗯 啊，这戏第六幕就是有一大合唱，唱我爱你中国。 嗯， 到时候会现场弹钢琴的老师，包括合唱的老师，好多是敬老院来的。 嗯 啊， 嗯， 然后呢，还有就是咱们什刹海社区帮我们贴海报， 嗯 啊，包括我们发微信啊。 哦， 嗯，然后反正基本上就这些渠道。身边， 嗯，所以这个次演出的整个演出的阵容啊，这些演员都是来自于多少个地方呀？您有统计过吗？ 啊，那真是天南海北，就这次等于会是基于一些专业演员，就都是爱心人士， 嗯， 都来，带着一个就是关注老人生活这么一个心态来参与这个项目的， 嗯嗯嗯， 然后还有这些全是正经八百，就是老人，然后还有敬老院的老人啊，基本是从这儿来的， 哦， 基本我发现其实。叔叔阿姨大爷大妈都可爱演戏了，哎呦，那一排戏那别提多开心了啊。 嗯，是吧，嗯，哦，哎，这样咱们这说了半天了，可能大家肯定很好奇啊，说这个春节联欢晚饭啊，哦，而且又请了这么多天南海北，嗯，各个社区的演员， 对， 你看还有财务主管， 对， 还有这个文化工作者，还有说相声的啊，这到底是一部什么剧呢？您谁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样咱们请每个人都简单的用你们的视角，您给我们说这是一部什么剧？这样我们先请林老师吧。 嗯，对， 林老师您说，如果让您介绍这是一部什么剧啊？ 这个呢，以我的这个认为，我这是一个比较是喜剧性的一个剧种 啊，一个喜剧， 哎，喜剧，对， 嗯， 然后这个关注老人的生活， 嗯， 这个就根据我是这样认为的。 好，这个一个是喜剧，然后另外一个关注老人生活， 哎， 啊，好，那我们请邢老师，邢老师，如果念着您介绍这个剧是一个什么剧啊？ 它确实是。它确实是有一些搞笑的 啊啊啊， 有一些搞笑的内容，通过这个笑声呢，来丰富这个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哦， 这个剧呢，应该是一个新编的， 嗯， 曾经是个老剧本， 哦， 但是呢，在老剧本的基础上呢，把它加了一些的新的内容， 好， 这样呢，就效果比较好。 嗯嗯，就是又有新的笑料和结合现在当下的一些新的情况的一个剧的出现，是吧？啊，好，嗯，那接下来我们请易超，您给介绍一下，您说这个什么剧啊？ 从我的角度观察，我觉得这是一部这个幽默合家欢， 嗯， 有感动。 嗯嗯， 有欢笑， 嗯嗯， 既兼顾了年轻人的这个搞笑啊这些元素，还关照了这个老年人的那个内心世界， 嗯， 很好这个剧 啊，好，那听到这儿，肯定很多人都现在这个，想要知道这个剧啊，什么时候上演了？关老师，您给说一说啊。 啊，咱们这个戏是2月9号， 嗯， 上演，然后横跨春节啊。 哦， 对，然后一直演到正月15，反正基本上2月9号开始演到3月4号啊。 哦，在哪？在什么地方？ 在北京的西区剧场护国寺啊，大家可以去吃小吃， 哇， 啊，还能看戏啊。 啊，哎，这个剧刚才那个邢老师也说了，他之前也算是一个老剧本啊。 嗯， 然后呢，这个剧是从什么时候最早的演出是什么时候啊？ 这个戏我来跟各位听众说吧，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棒的喜剧啊。 嗯， 最早一版是和嘻哈包袱铺高攀演的， 哦， 第二个版本是李菁和云伟演的， 哦， 然后这第三个我们出现了这个爱心版，这是他们这届演员演的， 嗯， 所以它底子就是个爆笑的喜剧啊， 嗯， 然后呢，这次等于它大致说的就是一个小哥俩创业，然后在胡同里开了一个小院餐厅，嗯，然后到春节的时候，街坊四邻把年夜饭全订满了。 嗯， 嗯， 然后两个小孩说：“哎呦，我说每年春晚咱都看得快烦了， 啊， 说咱俩倒把春晚得了。结果呢，其中这个两个小伙子，一个叫李冰冰，一个叫范冰冰。 哇，你真敢起这名啊！ 对，他们这个冰是那个解放军那个冰啊，不是现在那个冰啊。所以这哥俩说呢，我要倒一，李冰冰说我要倒一本怀旧的， 哦， 范冰冰说导演摇滚版的啊， 哦， 所以俩人在这掐着就开始导春晚， 嗯， 这时候李大爷出现了，说你们俩给我好好开饭馆， 嗯， 我要导个老年版春晚。 哎，这李大爷就是由我们的邢老师， 哎， 这个我们的财务主管给扮演的啊。 对对对， 嗯， 然后呢，在春晚刚刚搞起来的时候，开始选演员排练的时候，忽然杀进了一个巨有钱的富二代， 哦， 来了就把这个院直接连地就买了， 火， 嗯，特别有钱啊，说他做了个梦。 嗯嗯， 我说我梦见的人跟我同年，不是跟我同月同日生。 嗯， 谁？这我要找的就在咱们这院里头，叫老院子餐厅啊， 嗯。 你要来了之后，我谁也谁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这个院子我就送他了。 嚯， 哦！所以李冰冰跟范冰冰俩人都崩溃了。 哦，这个果然是排戏啊！哎，这多少人的梦想是这个样子的啊！来，当然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呢，咱广告回来啊，让我们三位主演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先给大家露一小段啊，每个人都是身怀绝艺的。好的，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舞台剧《春节联欢晚饭》是特意为春节贺岁档创作的一部合家欢式的轻松喜剧。2018年春节期间，该剧继续在西区剧场上演，而此次演出是由几位经验丰富的戏剧人专门为给老年人创作文艺作品提供文化服务而成立的朝阳剧社。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然后人家说可以，然后我就说怎么做啊，然后人家就给我指个路，然后我从那儿就开始每月我就开始去，然后呢就然后包括每月要给老年这帮老爷爷老奶奶过个生日，就基本上从那儿开始。 嚯、啊！您这个看来您是老早就起了要去做义工的心，所以您才会留意着 啊。对对对，因为我平时因为老早就想干这件事了，就是一直没，我都不知道怎么去。我从去年我就开始问怎么去敬老院，但是就没有朋友这介绍我，所以那天正好路过，哎，我说这挺好。然后 哎，你说这个我们当然知道啊，其实为社会做一些事情有很多种方面啊，有这个可以去助学的，有这个捐款捐物的。您为什么说想到一定要去关注老人呢？ 因为我本身，第一呢，我从小在朝内南小街长大，我正好我觉得我是那条街的人，这个新鲜驿站正好就在老年驿站，就在我们朝内南小街，我觉得这我老会路过这里，我觉得来了顺便如果能养成一个这样的习惯，对我自己是一件好事啊，所以，我也告诫我自己一定要定期做一做这些事情，然后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早晚会老，而且我妈我爸也老了啊，所以我觉得做一些这样的事情没坏处啊， 所以这一版。就是我们其他几位演员啊，在这次排练的过程当中，应该也都是走进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老年团体吧？ 对， 对吧？ 对。 说一说你们进去跟他们排练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感受？您看到的这个老年朋友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啊？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林老师，您先说说吧。 这个尤其啊，现在呢，我呢加入这个团队，这个演出团队之后啊，感觉一些好多也是这里边呢有好多这个老年人的参与，因为我呢谁都有老的时候那一天，是吧？当然了，我也看到好多的老年朋友，这些叔叔大爷什么的，这个阿姨们，他就有的这个有很多会的绝活，有好多这个吹唢呐了，什么拉提琴了，哎呀，让我非常这个震惊，没想到这是咱们这个，在这个普通咱们这个老百姓这个人群里边还有这样的这个艺术家们， 哎，真是。不过而且他们可能平时也真是没得有机会啊，能够系统的去展示一下他们的这个才艺啊。你可能比如说我早上去公园里自己练一练吹一吹，但是这次你们这剧还是真是把他们这才艺都给用上了嘛。 是没错。 哎，这是一个好事啊。让邢老师您说一说您这次排练跟他们的一个感受啊。 我有一个感受啊，第一个感受，他说好多这个专业的啊，还有就是，有一些平时就是练唱歌跳舞的，这些年纪稍大一些的，他们这回有机会了，还有就是我有一个感受，这个团队里面有好多年轻的，还真是专业的，而且还有从英国留学回来的。 就是年轻的演员， 对，年轻演员，就是专门学表演的，他们能够就是参与这个活动当中，然后表现这个老年人的生活，我感觉特别好，应该提倡这个年轻人来关注啊，关爱老年人， 关爱老年人， 这是我感受到的一点。 好，一超您说一说啊。 可能我这个角度更全面一些，因为我平常在社区工作嘛，接触很多除了小朋友就是老年人了，老年人现在精神生活确实是比较单一，需要丰富，需要关爱。平常你给他组织一个活动啊，为他唱首歌啊，他特别高兴。然后尤其这次我进入这个剧组，我一看这么多才多艺的老人，你跟他交流，你跟他一块同台演出，哇塞，感到很高兴，从他们身上受到一些感染。 哎，我也是参加过一些就是有老年朋友参与的一些活动，我就感觉这些老年朋友们他们在做一个事儿的时候特认真。 对， 是不是要排练？比如说八点到，那好家伙，恨不得 七点就来了， 七点到就到了那地方的那种这个热情一定会特别感染人， 是那种精神真值得我们学习， 对吧？ 对对对对。 哎，当然这个时候我可能有一个问题了，关导，我要问一下您看啊，我们说了这是一版爱心版的这个喜剧，然后呢又关注的是老年人生活，可能很多年轻人说了，哟， 那可能这个不太适合我年轻人去看。你这说的是老年人的故事，您这个对于这种疑问质疑有什么样的回应啊？ 这个绝对适合年轻人看。这个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刚才我可能也跟您说了，这是一个发生在年轻，对于年轻孩子来讲，他有两个都是90年。然后呢，两个李冰冰、范冰冰俩人，他们都是一个89年，一个90年，然后过来这个是把这大院买的这大富二代，这个千金啊，也是一个90后，所以就是他非常适合年轻人看，那就是他有好几条线，一条线是老年人看的线，一条线就是年轻现代年，还有这戏我们还使了几个小孩所以为什么他叫全家福？全家福的， 全家乐的那种， 可以一家子看来看戏啊！ 哦，就是一个合家欢的一个 我们还出了一款专门针对合家欢的全家福套票啊！ 哦， 就是大家一家子人来看戏。非常便宜 啊！好，哎，那这样，我们刚才您说了，也是特别适合年轻人看。年轻人有的时候可能喜欢一些这个爆笑一点的料啊。我们今天三位主演也来到我们这边，有没有什么小段可以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的，好不好？ 好， 这个有小段吗？给挑一段。这样，关导，你挑一段吧。 我先简单说说，因为他们仨呢，这个林老师在里边要演街道主任 哦 啊，然后邢大爷是咱们这个。李大爷总导演啊，然后呢，前面这个是我们是我们小院餐厅里的厨子，叫傻福啊。所以，但是傻福从小是个孤儿啊。那么，作为林老师，他不是街道主任吗？他就觉得，我带着这个傻福排了一个父子之间的那个快板啊。所以，然后这快板还是这个李大爷写的，所以今天他们就可以把这个小段快板给大家说一下啊。 好。好嘞，那接下来时间，三位您的这个分分工，然后准备开始，咱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在这一段里了啊，我充当的是个导演的角色。 对哦，好啊。 哎，那咱们仨就开始。 来，好嘞， 来， 开始啊。 你们俩把角色那就分一分吧。 没问题，那我们已经分好了。 好。 我演爸爸，他演儿子。 哎，不行啊，我觉得这个是 这离近点。我觉得这个不行，为什么呢？这个儿子是主要角色，啊，他的词儿多，表情也复杂，傻福他演不了，还是你演儿子，他演爸爸， 就我这岁数， 啊， 他的年纪 啊，他也不像我爸爸呀， 没关系啊，咱们这儿有化妆师啊，啊，到时候把傻福化妆成一老头，把你呢化成一小伙子，不行了。 啊，那行吧， 哎，那就开始吧。 喂， 来啊，我喊一二三，一二三，起，噔噔楞滴噔，和噔滴楞滴噔，噔噔楞噔楞噔楞噔噔滴楞滴噔。 竹板这么一打呀，朋友们笑哈哈。老姐就临大聚会，请个相一下。我们走上台，本是父子俩。 哎，您是我爸爸。 哎，我是你儿子。 哎，挺，你这是什么辈儿啊？这是 没唱错，这词儿你让我唱的呀？这 你唱错了，没听见吗？角色咱换了呀。 啊， 咱们俩掉个儿了。原来啊，我是你爸爸。 啊， 现在呢，你是我爸爸。 那我怎么唱啊？ 哎，他管你叫爸爸，你管他叫什么呀？ 我叫大。啊，大姑父， 吃糊涂了吧？ 那你说我怎么叫的？ 是你的姑父，这个不合适啊！他得是你儿子呀？ 那不合适吧？那个， 那怎么不合适啊？这是角色，又不是真的啊！你就这么唱啊？ 哎， 还有您呢。啊，您这表情有点不对呀！ 我怎么不对了 啊？您是他什么人啊？ 是他儿子呀。 你是不是不乐意了？ 我没有啊。 那您刚才干嘛绷着脸啊？啊，你父亲做的可是善举啊！你要为你有这样一位仁慈的父亲感到骄傲，还感到自豪啊！你得从心里头就那么美了吧唧的。 哦，明白了。 接着来。 好，那个这个在后面啊，到底儿就是这个林老师是怎么装加引号的儿子的啊？这个大家可以走进剧院去看一看啊。 是的， 哇，这可够难为林老师的啊！这个这么，您应该比一超大多少岁啊？ 我应该比他大个 七八十岁吧。 啊， 是好，没有那么大啊，大个十几岁吧。 对，其实在这个剧当中呢，我们刚才给大家这个小就像一个剧本朗读一样的啊，给大家展示的一段呢，就是他们剧当中的一个小番日一样啊，小番，然后呢，对，然后那个本来是年纪大的当爸爸，哎，结果给他给翻过来了， 对， 但是走进剧场，您再看看他们是如何表演的啊。再配合上表情动作啊，各种的，您可以能看的就更真切了啊。那接下来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啊，就是咱们这个朝阳剧社的这个一些相关的情况啊，就是你们为当时您成立这个剧社啊，就是为什么会想到用戏剧这个方式去给服务老年朋友啊？ 其实现在这个戏剧社呢，它未来主要是针对老年人，这是第一个属性。第二个呢，我们会给他们排话剧，这是第二个属性。第三个呢，我们可能会给他们写一些回忆录。第四个呢，是组织更多的老人能来参与到创作剧本的状态里。因为我发现，好多的老爷爷脑袋老奶奶可爱聊故事了，就他们人生中哪开过心，哪不开心，人生，而且每个人都是长篇五十集电视剧。而且呢，就是《春节联欢晚饭》这部戏呢，我们也正在积极的想办法，我们也把基本上一个八十集的情景喜剧的大纲已经写完了。 真的。 对，然后其实因为其实近些年没有特别好看的那个情景喜剧嘛， 对， 所以我们想拿这个戏的故事，然后做一个情景喜剧啊。然后呢，并且呢，也找了相关的合作单位，争取能在19年或者20年的时候把这部贺岁电影拍出来。 嚯，您这可真的是铺了好长的一条线啊。 是。 当然我也还听说了，就是咱们这次的这个剧的演出的部分收入啊，还准备用来成立一个就是专门打造老年文艺作品的创作基金。 对，没错，就是他的这里边我们就是收入全部要用在这个上面。就是包括给后边老年朋友们要后边还要写一个比如每年以后春节联欢晚饭都要更新一版包括给几个老人专门写一个就是话剧，因为后边还在给他们，因为提了好几个创意，我们现在还没有选定最后到底定哪个，专门写给我。昨天这么说吧，我那个剧本现在叫《老友记》，这个《老友记》是专门说老人的再用一个北京话的幽默，然后反映几个老人，然后在社区里边然后这么的故事，基本上背景以芍药区这个社区为基准啊。 您这个可真是充分发掘了老年人朋友们身上的各种各样的才艺故事等等的哈。那这样我们请几位主创说一说，在你们这个团体当中啊，有哪些人哪些事儿是给您留下印象特别深刻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或事儿，比如说不管是业余来参与的演员也好，或者是专业的演员也好，有哪些人让您印象特别深刻，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到时候我们去看剧的时候我们主要盯着这个人看一看啊。哪位先说一下，印象 我先说 啊。好林老师您先说啊。 这个邢老师就在旁边坐着呢 啊， 就在旁边呢。这个我就说说邢老师吧 啊， 好不好 。 对，跟这个邢老师合作这个期间，我看我们对词期间，这邢老师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哦， 就是这个剧本里边这个有些词啊，或者有些这个语言不通啊，各方面原则。这个邢老师特别的负责任，就是积极的，就是引导我们这个改这个剧本，把这个事情怎么迅速的怎么这个合理化啊，这个语言说的怎么通畅，所以这个在这个剧里边，这个邢老师特别这个对这个工作让我非常感动 认真劲儿，这个我刚才领教了啊。因为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老说这个邢老师是某外企的这个财务主管，后来刚才邢老师跟我说，哎大帅，我是行政法务财务主管。得说全了，说这个这不一样啊，你看他这个严谨还真的是 对 啊， 这给我们这个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啊，这个真是啊。好，那这样您这您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邢老师了， 啊、 对吧？那邢老师您呢？有谁让您什么人什么事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啊？ 我觉得来参演的一些老年人， 嗯， 他们是很认真的。 您印象最深刻的谁？ 我认真最深刻，我也不叫不上他名字来、 哦。 他们来了以后呢，都很期待自己能表演什么。 嗯， 他们虽然年龄大了， 嗯、 但是过去呢有一些丰富的经历， 嗯 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演艺方面的才能， 嗯 啊，那这正好是一个展示的机会 啊， 所以这个节目呢很有看头、 啊， 不是那种很凑合的 啊， 是这里边比如有民族唱法的， 啊、 还有这个美声唱法的、啊，还有弹钢琴的、拉小提琴的，很多很多都是很专业水准的。 这剧里边都会给大家展示出来。 对， 啊、 对，这是一个是年轻人的方面的、 嗯， 一个是老年人方面的。 哦、 嗯，几种。这个年龄不同的人都有看点、 嗯、 哦，这给我印象很深刻， 很深刻啊。 对， 好 对 啊，这邢老师印象深刻的， 嗯、 来一超，您说说。 我说呀、啊，那个 哪位让您印象深刻？ 前面都让您二位说完了。 哎、 那我要说，那我就说咱们关导。 哦、 关导，这个我印象太深刻。 嗯。 非常敬业，非常专业， 嗯、 而且尊敬每一位老师，而且特别耐心，因为、 嗯。 大家基本上都是那个非职业演员嘛， 嗯 啊，有时候有时候演的不好啊，或者是这个，有什么小问题，关导都非常耐心的给你去解释，给你去纠正。 哎呦哈！ 而且每回排练他都是第一个到， 啊、 哦，绝对是第一个到。 嚯、哦，这不容易啊，比老年人到的都早，这可不容易、啊。 而且他是最后一个走的。 哦， 我们一排练有时候都到晚上11点、 哦、 10点多，他一定是最后一个走的。 其实说实话，这个关导确实是哈、啊，你想给老年人排戏，您这个活也不敢发、啊，这个是不是？这都是这个爷爷奶奶辈儿、叔叔阿姨辈儿的，是不是？你这个有憋的够呛的时候吧？ 那倒没有，因为其实你就排练，你会觉得特别开心啊、 哦， 而且尤其一堆年轻的90后和一堆60岁、70岁的阿姨叔叔们就一起排练，特别有化学反应 哦 啊！我希望有机会，主持人你一定要去参与一下， 真的吗？ 啊，你感受一下啊！ 嗯、 而且我觉得你绝对也是一个好演员啊！ 哎呀， 真的真的啊！ 哎呀，谢谢关导发掘我！哎呦，哎，其实这个我听说，当然咱们这次演出的跨度啊，再说一说演出的时间是从 2月9号开始，嗯、然后呢？演到2月14号先，然后15号不就三十了吗？ 哦， 然后初一休息一天，然后紧跟着初二就开始演出了。 嚯、哦，您可能那这就是大年的这个过年期间，您也不闲着。 对，不闲着。 我们的演员也都就是全部都。 我们挑了 A、B、C 三组演员。 嚯、 哦，因为其实来报名的叔叔阿姨其实特别多。大家都要给大家机会嘛。 好好好，那其实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啊，带来的是即将会在春节期间为大家送上的一个叫合家欢式的喜剧，叫做春节联欢晚饭。今天几位主创特别强调跟大家说的就是这部剧啊，其实特别适合啊这个过年期间，正好趁着这样一个春节假期合家团圆的时候，孩子们忙了一年了，您这个时候可以带着父母啊到剧院里、到剧场里去看看这样一部剧， 对， 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 对 吧？好，那今天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再次谢谢几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演出，也参加我们的节目啊，谢谢谢 谢 谢 谢。 好，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吧，叫爸爸妈妈啊。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听听淘耳朵，欢迎您继续收听。 爸爸妈妈多苦也撑起了一个家，挫败说历经沧桑仍微不足道啊，请给我多一点时间证明给你们看，请原谅我的能力有些太要努力啊，偶尔我没回家做工作到天亮，你慰问的电话让我充满力量，请给我多一点时间 说不要求我们帮他，父母的伟大穷我一生也难以报答，我们要把握时光来疼爱爸爸妈妈。 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心。